也知道、天空多美妙，请你替我瞧一瞧。 为什么？ 不能，能不能再和你相聚一回？ 你总免不了最初的阵痛。

一起走到最